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27集。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甚至有点惋惜贝克先生不在，到时只会有交易和哈利罗比还有伊迪奥顿两个人在那儿。行动是计划的分秒不差的，9:05我会把扫帚靠在门边，我已经反复演习过了。我会掖起围裙，把磅秤的秤砣挂在水箱链子上，让它一直在冲水。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会听见，而且做出他自己的结论。雨衣、面具、蛋糕盒子、手枪、手套。敲9:10，穿过巷子，推开后门，戴上面具，正在定时锁丝丝响过，交易旋开钢门的时候走进去，用手枪比着让三个人躺下，他们不会找麻烦的。正像交易所说，钱保了险，人却没有。拿到钱，放进蛋糕盒子，穿过巷子，把手套、面具冲下马桶，手枪放进油汀，脱下雨衣，然后放下围裙，把钱放进帽盒，蛋糕盒里装着一大块蛋糕，拿起扫帚，继续打扫人行道。当银行开始告警的时候，谁也看得见，并且可以加以证明。事情从头到尾一共花1:40，是掐准并且反复复核过的。但是尽管策划计算得十分周到，我却仍觉得有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因此在打开两扇店门之前先把殿堂打扫一番。我系上昨天用过的围裙，以免干净的折痕引人注目。信不信由你。时间慢得仿佛停止不前，就好像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似的。我父亲那只大表的长针也仿佛站定脚跟似的，想把时间牢牢地拖住。我已经长久没有出声地向我的教民训话了，今天早晨或许是由于心神不宁的缘故，我对他们讲起话来。我的朋友们，你们将要亲眼目睹的事是个秘密，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们一定会守口如瓶的。要是你们中有任何人对所牵涉到的道德问题有所顾虑，我就要断然加以谴责并请他离开。没有人反对吗？那很好。要是将来我听见有一只牡蛎或者一颗白菜向外人谈起这件事情，他就要被判用午餐刀叉加以消灭。同时我要向大家深表感谢，我们曾常年一起低声下气地在旁人的葡萄园中干活，而我也跟大家一样都是一个奴隶。但现在的情况就要有所改变了，从今以后我就会是这儿的主人， 不过我答应我一定会做个和蔼而体贴的好主人。时间快到了，我的朋友们，幕就要拉开了，再会。当我正拿着扫帚向前门走去时，我忽然听见从自己口里发出一声呼喊， Danny, Danny, 别再折磨我吧。一阵强烈的颤栗震动了我的全身，以致我不得不倚着扫帚站定了一会儿，才去打开了大门。我父亲表上粗短的黑色指针指着九点，细长的分针说明还差六分。当我注视着他时，可以感觉到他那颗心脏在我的掌上砰砰跳动。这一天不同于其他的日子，正如狗不同于猫，而两者又都不同于菊花浪潮或者猩红热。在许多州里，至少在我们州里更是这样一种惯例，逢到较长的周末假日，照例都要下雨，不然怎么能叫大批人浑身淋湿大为扫兴呢？别的铺子大都要九点半才开，按马露露的想法，为了尽量趁机抢点生意，所以硬要我像运动员偷跑似的早开半小时的门。我想我将来一定要改掉它。它所得到的一点好处，比起在旁的铺子中间引起的反感来，实在得不偿失。马露洛即使明白的话，他也毫不在乎这个。他是个外地人，意大利佬，一个罪犯、暴君、穷人的吸血鬼、混蛋、操八辈的狗杂种。我既然结果了他，他的种种罪恶和过错在我心目中都变得历历可数，那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感觉到父亲表上的长针在缓缓移动，同时发现自己正在浑身紧张地拼命扫着地，等着采取迅捷利索的行动去完成我的使命的那个时刻的到来。我张开嘴呼吸，胃好像翻腾起来，压得肺部都透不过气来，正像我记忆中等待着发起攻击的时候那样。对一个独立节周末假期前的周六早上来说，街上的人显得意外的少。一个不认识的老年人走了过去，带着一根钓竿和一个绿的塑料吊绳滑车盒，他正往镇码头走去，准备坐在那儿一整天晃动着投在水里的那一小块软软的鱼饵。他连抬头望一望都没有，但我有意要引起他的注意。祝你钓几条大的，老先生。 我老是什么也没钓着过。 有时还会钓到鲈鱼呢。 我可不信。 真是个兴致勃勃的老乐天派，不过至少我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投下了钓饵。接着 Jenny 也顺着人行道一路滚了过来，他走路仿佛不是用脚，而是装着轮子，也许在全新港镇要数他是最靠不住的见证人了。有一回他扭开煤气灶却忘了点火，要是他当时终于记起把火柴搁到哪儿去了的话，没准他真会把自己炸得飞到屋顶上面去的。 走啊，杰尼小姐。 啊，走啊，丹尼。 我是伊桑。 啊，当然是了，我正想要个烤馅饼。 我竭力想在他脑子里留下印记。 你要什么馅儿的？是 Fanny Farmer 牌的，不过包装上的商标掉了，所以我也说不准。 要是我一旦需要证人的话，他会变成个什么样的证人呢？而且他干嘛要叫我 Danny？ 人行道上沾着块锡纸，用扫帚怎么也扫不掉，我只好弯下身子用指甲把它给剃起来。那些耗子似的银行小职员趁猫儿贝克不在，真像耗子似的活跃起来。我正需要他们这些人。离九点不到一分，他们才从咖啡店里涌出来，奔着穿过马路。 快跑快跑快跑！我大声喊着，他们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着，一边冲进银行的大门。时间到了，我必须不再去想整个事情，只按部就班一步步地去做，而且像在演习的时候那样，每一步都准确无误。首先，我得把扫帚显眼地倚在门框上，我用一种不慌不忙的动作，迅速而又从容地行动了起来。我凭眼角一瞥，看见有一辆汽车正沿大街开来，我停了停，让他过去。 霍利先生， 我像电影里被逼急了的强盗那样猛地转过身来，一辆满是灰尘的墨绿色的雪佛兰车一直滑到人行道边上。接着，我的天，那个联邦政府官员正从车里走了出来。我那坚如磐石的立足地立刻像水中幻影似的摇晃了起来。我呆若木鸡地看着他从人行道上走了过来。我觉得时间仿佛足足有几百年似的，但实际上也只不过是那么一会儿。我那苦心经营的完美计划眼看一下子全部都化成了灰尘，就像千年古物突然出土碰到了空气时那样。我真想冲进厕所仍旧不顾一切地干完那件事，但是这不行啊。思想大概跟光的速度一样快，一个计划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考虑，那么多次的演习，完成它简直就像是又一次的排练似的。要放弃它可实在是个沉重打击，但是我只好扔开它，摔掉它，把它从此了结。我没有别的选择。同时，像光那么迅速的思想告诉我说，谢天谢地，幸亏他没有再晚来一分钟，否则那倒真是罪案小说里所写的致命的意外了。而种种想法都是在那个年轻人腰板笔挺地走过人行道来所跨的四步时间里一闪而过的。某种迹象大概已经落到了他的眼里。 怎么回事，霍利先生，你脸色很难看。 哦，我泻肚子。 哦，哈哈，这是谁都憋不住的，快去吧，我等你。 我冲进厕所，关上门，拉一拉链子，放水冲一下。我没有开灯，就在暗地里坐着。我那翻腾的胃好一阵还平复不下来。一会儿果然想拉了，我拉过以后才慢慢觉得浑身的心跳紧张缓和下去。我给墨菲的法则又加上了一条附带条款，那就是在发生意外情况时马上改变计划，毫不迟延。我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在碰到紧急关头或者是遇到极大的危险时，我仿佛跳出自己，像一个感到兴趣的局外人似的在一旁观察着自己的行动还有心情，而毫不为眼前事物所引起的激动所感染。现在我坐在黑暗里，也仿佛眼看着另外一个人收起他那完美无缺的计划，装进盒子，盖上盖，不仅把它束之高阁，而且置之脑后。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在黑暗中重新站起来，理理衣衫，装束整齐，伸手去开那扇三合板做的薄板门时，我已完全是个为一天的忙碌做好准备的杂货店员了。这还并不是鬼鬼祟祟故作姿态，而是实际如此。我心里奇怪，这位年轻人来干什么？不过也有点由于平常总是有些害怕警察而引起的不安。哦，对不起，让你等着。实在想不起是吃了什么才会这样的。 哦，现在正有一种病毒性的传染，我妻子上星期也是这样。 那么说，这种病毒倒真的够厉害的，我差点都等不及跑到那儿了。你找我有什么事？他显得有点尴尬，抱歉，甚至不好意思的样子。 有些人真会干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来。 我忍住没说出什么样的都有呢，而且马上庆幸自己没说，因为他紧接着就说，干我们这行的真是什么样的都会碰到的。 我走到柜台后面，用脚踢了一下，把盛装店骑士帽的皮帽盒盖子关上，然后用肘支着靠在柜台上。真奇怪，五分钟之前我还在用另外一个人的眼光看自己，必须这样，别人看来觉得我怎样是很重要的，而当这人横过人行道走过来的时候，他简直就成了一种庞大险恶而无法回避的厄运，是一个仇敌，是一个吃人魔王。然而一旦当我那个计划已经收了起来，而且像我本人的一部分那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以后，他在我眼里看来就成了一个不相干的事物，好坏都与我无关了。我猜想他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但却有着另外一种举止和教养，也许还有着另外一种信念。消瘦的脸，细致的绞短了的头发直竖着，雪白的粗亚麻布衬衣扣子扣得很严，系着由他的妻子挑选的领带，而且不用说，出门之前还经过他妻子拉拉挺，系系严实。他穿着一套深灰色衣服，指甲是自己家里修的，而且修得挺整洁，左手上戴着一只很阔的金结婚戒指，纽孔上有一条细细的勋绶，暗示着他得过勋章却不想戴。他的嘴和深蓝色的眼睛是被教养的惯于坚定自信的，因此现在显得不大自信就更使人觉得有点古怪。他上次那一连串的问题就仿佛是一排粗短结实的铁栅栏，一根紧挨着一根的排的整齐严实，现在却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以前就上这儿来过，你干的究竟是哪一行？ 司法部。 是专管秉公执法的咯？他笑了。 是的，至少我希望能这样。不过我这次不是来执行正式任务，甚至不敢说是部里是不是会赞成我来。不过今天是我的假期。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事情有点复杂，简直不知道该从哪入手。这都是书本文件上找不到的。霍里，我已经干了12年了，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像这样的事情。 要是你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也许我能够帮助你解决。 他朝我笑了笑，真不知从何说起。我已经从纽约开了三个钟头车上这儿来，还得在放假日拥挤的道路上再开三个钟头回去。 哦，看来事情很重要。 的确是的。 我记得你说过你姓 Ward。 对 ，Richard Ward。 我马上就要招呼顾客，忙得头昏脑胀了，沃尔德先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开始来。全是些热狗加调料之类的生意，你最好还是现在就说吧。是我出了什么事吗？ 干我这行的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强暴的家伙，说谎的，欺诈的，弄手脚的，愚蠢的，聪明的，对这些人你多半都会急得发疯，老找不到一种适当的口气来对他们说话，你明白吗？ 不明白。哎，见你的鬼 Ward， 你究竟在伤什么脑筋？我还不是那么愚蠢的。我跟银行里的 Bick 先生谈过，你是在抓我的老板马洛洛先生？ 我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罪名？ 非法入境。这不是我自己要干的，他们塞给我一个案卷，我就办理他，判决他或者审讯他都不是我的事。 他会遣送出境吗？ 是的。 他还能进行抗辩吗？我能不能帮他点忙？ 不，他不想那么干，他表示服罪，他愿意离境。 真见他的鬼。进来了七八个顾客。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大声地对沃尔德说了一句，就给这些顾客们拿起他们要的或者是自以为需要的货品来。谢天谢地，我幸亏进了一大批热狗和汉堡包。沃尔德大声说，你这种酸辣菜怎么卖？ 哦， 货签上有价钱。 3.9角，太太。沃尔德说着就动手干了起来，称分量，装口袋，算钱。他从我面前伸过手来，在现金出纳机上登上款数。当他走开时，我忙从一叠包装袋上拿了一只，打开钱屉，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的倒进袋里。捡出那只老手枪，拿进厕所，把它扔进那只早就准备好的机油桶里。 你干这个倒挺拿手的。 我回进殿堂时对沃尔德说，哦，我学校毕业后常到大学办的俱乐部里面去帮忙。 看得出来。 你不准备用个帮手吗？ 我准备让我孩子来帮忙。 顾客老是蜂拥而至，而不是均匀的一个一个进来，店员得趁间歇时间随时做好准备接待下一批。 另一个特点是，当两个人一块干一件活时，他们就变得相像了，想法的不同就不会显得那么不调和。 部队里就曾发现，当黑人和白人在跟一个共同的对手作战时，他们就不会再彼此干仗。当沃尔德称一磅土豆在纸袋上计算货款总数的时候，我对警察的潜在恐惧心理就立时打消了。我们的头一批顾客一一走了出去。 你还是快点告诉我你想要干什么。 我答应过马露了上这儿来一趟，他想把铺子给你。 你发疯了。 我想我简直是惊奇的不知怎么说才好。我一向是只在办我的公事，多半总是跟一些混蛋们打交道。要是平常已经习惯了那些流氓骗子欺诈犯，嘿，一旦碰到一个正直人，真会叫你惊奇的不知说什么好。 你说什么？正直？我那老板一向就对什么都抓住不放，他可真是个狠心的家伙呢。 这我明白，是我们逼得他那样的，他跟我全讲过，我也相信。他来这儿以前就知道自由神像底座上刻的那些话，他还能用家乡话背出独立宣言来。人权法案上每句话就像火一样，可是结果却不让他入境，因此他就自己想办法来了。帮他忙的那个人可真不错，抢走了他的全部东西，把他扔进海浪里，让他自己趟上岸来。他过了好一阵才懂得了美国的方式，但他好歹还是学会了。一个人非得干出点名堂来不可，要首先顾自己。但他好歹还是学会了。他并不蠢，他首先顾到了他自己。 就因为这样，所以当别人一旦把他陷了进去，他也并不觉得伤心。 陷了进去？ 当然喽，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了。 谁干的呢？ 谁知道？政府部门就像是架机器，只要有人一拨号，它就一步步的一直开动下去，仿佛一架自动洗衣机似的。 他干嘛不溜呢？ 他已经觉得累了，累到极点了，同时也感到厌倦了。他已经有了点钱，他愿意回西西里。 可我仍旧不懂，他铺子又是怎么回事呢？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28集。我和 Richard Ward 的谈话仍在继续中。 啊，他跟我一样，我能对付那些骗子滑头，这是我的本行。一个正直的人反而会打乱我这一套，弄得我摸不着头脑。我现在就碰到了这种情形。有个人没有想欺骗他，没偷没哄没使手脚。他曾竭力想教会这傻瓜怎样在这个自由国度里照顾他自己。可是那个蠢材却老学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你简直吓坏了他，你知道吗？他想摸清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可结果却发现的确是正直。 可他说不定弄错了呢。 他认为自己没弄错，他想把你变成一个纪念碑，纪念他曾经一度相信过的东西。我已经把转让证书带来了，就在外面车上，你只要把它拿去登个记就行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明白。你知道他说起话来就像什么，像炒玉米花似的。我来试试把他竭力想说清的原因讲给你听吧。一个人就像是生来只该朝某个方向走似的，一旦他改变方向，什么地方就会坏掉，一个齿轮会脱节，他就会吃苦头。这有点像像自动违警法庭似的，一违反交通就得自觉交纳罚款，你就仿佛是他交纳的一种当场违警罚款，好让车灯的光不至于再熄灭掉。 你为什么要跑这么远上这儿来呢？ 我也不大明白究竟为什么，不能不来，或许也是为了，好让光不至于熄灭掉吧。 哦，我的天哪。 这时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和汗淋淋的女人拥进了铺子，至少直到中午也不会有什么空闲的时间了。沃尔德上外面的汽车那儿去了一下又回来，推开一大堆忙忙乱乱度假的女人，挤到柜台旁边。他把一个拴着袋子的折叠式的大硬纸风袋放在柜台上。我得走了，路上那么挤，得开4个小时，我的老婆都气疯了。她说这事儿暂时搁一下也不要紧，可是这不能搁。 先生，我要买东西已经等了你10分钟了。 哦，马上来，太太。我问他有什么口信要带，他说跟他说再见。那你有什么口信吗？ 哦，跟他说再见。 那批衣服已经遮掩不住胖肚皮的女人又团团围了上来，这对我来说倒正好。我把那个风袋扔进了现金出纳机下面的钱屉里，同时也扔进了我此刻心中的哀伤。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 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时光虽然过得很快，但这一天仍好像长得无终无尽似的。关门的时刻已经跟早上开门的时间联系不起来，似乎我都已经记不起来那是多久以前发生的事儿了。当我正要关前门的时候，交易走了进来，我问也没问就开了一罐啤酒递了上去，接着又给自己开了一罐，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我想告诉他关于马路洛和铺子的事，但即使是把那个我方才全当真情实况听来的故事讲给他听，我觉得也开不了口。 你好像累了，伊桑。 大概是的，瞧瞧那些货架全都光秃秃的了，不管想不想买，需不需要的东西他们全都买。 我把现金出纳机里的钱加上贝克先生送来的钱全倒在一只灰帆布口袋里，再把那只折叠式的封袋放在最上面，然后用一根绳子扎住袋口。 你不该把它放在这儿。也许不应该，我一会儿把它藏起来。要再来一罐啤酒吗？ 当然要。 我也想要。 你真是个好听众，连我自己对我胡诌的故事都有点信以为真起来。 你指什么？ 指我那洞察一切的本能。今天早上就发生了一次，一醒过来就感觉到了，大概是梦里面产生的，可是真强烈呀，脖子后面和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并不去想银行今天会遭抢劫，我简直是十拿九稳的料到了，睡在床上就料到了。我们本来在脚下报警器下面塞了一个小小的器子，以防不小心误踩了它。今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拿掉了，我竟会那么确信无疑，甚至做好了全副准备。这事儿你怎么解释？ 或许有人蓄谋，你猜到他的心思，后来他又放弃了。 你倒真能让一个瞎猜落空的家伙心安理得呢。 那你是怎么看的呢？ 天晓得，我想我大概因为老在你面前摆出一副万事通的架势，弄得自己也信以为真了。可是这次倒真的给我当头一棒。我知道乔伊， 我今天真累得连打扫都不想打扫了。 别把这些钱留在这儿过夜，拿回家去好。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 我仍旧有点什么事不大对头的感觉。我打开皮帽盒，把钱袋跟我那顶插羽毛的帽子放在一起，再绑好盒子。 交易一面看着我一面说， 我要上纽约去，在旅馆里租个房间，然后脱掉鞋子欣赏时报广场上的人流，过他两整天。 跟你那位女朋友一起？ 那个我已经丢开手了，我要在那儿叫一瓶威士忌和一个女人，跟他们都用不着说什么话。 我告诉过你，或许我们也要去旅行几天。 希望这样，你们很需要。准备好了吗？ 还有不少事情要安排，你去吧 Joy， 脱掉鞋子待几天。 我得首先打个电话给 Mary， 告诉她要迟一点回去。 好吧，不过要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有新闻，新闻，新闻。 现在就告诉我行吗，心肝？ 不行，我想当面看见你脸上的神气。 我把米老鼠面具用它上面的橡皮筋儿挂牢在现金出纳机上，刚好挡住数字小窗口。然后我穿好雨衣，戴上帽子，关了电灯，坐在柜台上面，让两条腿垂着。一簇已经发黑的光秃秃的香蕉饼硌着我一边的腰，而现金出纳机像一只书夹子似的，正好顶在我的左肩上。帘子没拉下来，夏日的余晖 从橱窗铁丝网格里透了出来。屋里非常静，静的就仿佛有一阵不断的声浪笼盖了一切似的，这正是我此刻所需要的。我现在需要的并不是思考，而是重新安排，改变计划，就仿佛我正站在一个一夜之间屋子已经突然隐没不见了的花园中似的。在我能正式着手重建之前，必须先造一间临时的住所来暂时安身。街上往来的行人是透到殿堂里来的光线闪烁不定，我重新挖掘这一天里所发生的事的断红鳞爪，来搜寻 Word 当时所说的话以及他说话时候脸上的神色，像自动违警法庭似的，一违反交通就得自觉交纳罚款，你就仿佛是他交纳的一种当场违警罚款，好让车灯的光不至于再熄灭掉。对，那个人是这样说的，已经在他的那个骗子滑头的世界里处惯了的 Word 竟被偶然见到的一线正直诚实之光弄得不知怎么才好。好让灯光不至于灭掉，马露露真是那么说的吗？沃尔德不记得了，但他确实记得这正是马露露话里的意思。马露露这个意大利佬仍在出于同样的目的向这个神灵献祭，我仿佛又看到他高高昂起的臃肿肥胖的脖子和发痛的肩上的那颗脑袋，那个高贵的脑袋，那双火热的眼睛，以及那还没有熄灭的光。我不知道我将用什么来报偿，什么时候报偿。我没有拉下帘子，每逢较长的假期，我们总是不把它拉下来，以便让警察可以瞧得见里面。堆房里面很黑，我锁上门，已经穿过一半马路，这才想起柜台后面的帽盒，我不想再回去取它，就让它放在那儿吧，且看分晓吧。我不知道旁人的心里到底怎样，所有的人似乎都各不相同，又彼此一样，我只能猜想，但是我的确知道自己准会拼命地躲闪腾挪，以求逃避令人难受的真实情况，等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又会把它暂时搁在一边，指望他会自行的烟消云散。别人是否会煞有介事地说，等我明天有空再想想，然后就去幻想称心如意的未来，或者篡改不愉快的过去，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拼命玩着他的把戏，以便竭力拖延无法逃避的上床睡觉的时间呢？我慢慢腾腾地走回家去。 Mary 一听见门前小道上响起我的脚步声，就像一团火似的一下子从铁砂门里冲了出来。 你一定怎么也想不到， 他说着，蜷着手心伸出两只手来，就像握着一包什么东西似的。我脑子里正还记得那句话，因此信口回答： 索罗格夫豪波勒翁比里阿比埃勒希尔勒特。 猜得好，可没猜对。 哪一位隐名的崇拜者给我们送来了一条古代恐龙吗？ 不对，不过也有像那么意想不到的事儿呢。不等你洗过了脸，我绝不告诉你，因为你得洗干净了才能听这个消息。 可这会儿我却仿佛听见有只红屁股的狒狒正在大唱情歌呢。这倒是句真话，喜剧室里这时正传来 Alan 最新欣赏的那种鬼哭狼嚎哀哀怨诉的歌声。 正当我决心要跟你好，却说我心思还不牢靠，谈情说爱时你一瞧我就叫我心痒难熬，却还说我心思不牢靠。 我真非得揍扁了他不可能，我的天仙太太。 啊，不，别这样，等你听到那消息你就不会那样了。 你不能在我还没洗干净的时候就告诉我吗？ 不行。 我从起居室里经过， 我的儿子在我跟他打招呼的时候摆摆眼，毫不动声色，就像一块嚼乏了的口香糖似的。 我希望你那颗温柔孤独的心已经重新捡起来了。 嗯？哦，第一号，全国第一号流行歌曲，2星期就卖掉100万张唱片。 真了不起，我很高兴你对未来蛮有把握。我一边走上楼梯，一边也哼起了再次出现的副歌来。 谈情说爱时，你瞧我就叫我心痒难熬，却还说我心思不牢靠。 Alan 手里拿着本书，蹑手蹑脚地向我走过来，用一只手指夹在书缝里。我知道他那套鬼把戏，他会先提出一个我会感到兴趣的问题来问我，接着就把 Mary 想要亲自告诉我的事情悄悄地泄露出来。对 Alan 来说，能抢先第一个说出来仿佛是一种胜利。我不想说他是个爱搬嘴的家伙，但他确实是。我交叉起两个手指来向他晃了晃。 嘘，万事如意。可是爸爸，我的温室大黄小姐，我说了万事如意就是万事如意。我砰地关上门，大声地说， 男人的浴室就是他的堡垒。 我听得见 Alan 的哈哈大笑，我并不相信孩子们听我说笑话时所发出的笑声。我使劲擦脸擦到发痛，接着又把牙刷刷到牙床都出了血。我刮了脸，换上了一件干净衬衣，又像公开表示反叛似的打上了我女儿最恨的蝴蝶结。 当我来到 Mary 面前时，她已经等得急不可耐了。 你简直不会相信的。 索罗格夫好巴勒翁比里， 快说。 Margie 可真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一定不会想到她愿意来照管孩子，好让我们俩能出去旅行。 这又是在搞什么鬼？ 我并没有请求他，他自己提出来了。 孩子们会把他给吃了的。 他们喜欢的要命呢。Margie 准备星期天带他们俩坐火车上纽约去，在一位朋友家里过夜，然后星期一到洛克菲勒中心去瞧50颗星的新国旗的升旗礼，看庆祝游行，还有别的许许多多新鲜事儿。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 这不是太好了吗？ 的确太好了，那么我们俩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蒙托克牧场了，耗子小姐。 我已经打了长途订好房间了。 这简直像做梦似的，我高兴的几乎要炸了， 简直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我本来想告诉他关于铺子的事，但一下子涌来太多的新闻会弄得人消化不良的，不如稍微等一等，到牧场再告诉他。不出所料，7月3号星期日那天果然下起雨来，而且大堤的雨水比往常更厉害，淋得人浑身湿透。我们俩驾车在一节节像蜿蜒不断的蠕虫般精湿淋漓的车队里挤着往前开，感到有点神奇，又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真好像笼子里的鸟儿一旦得到了自由，又被这自由恶狠狠地露出来的牙齿吓呆了似的。 Mary 身子笔挺地坐在那儿，身上散发出新熨的衣服的气息。 你感到幸福吗？高兴吗？我好像一直还留着神听孩子们的动静似的。 我明白，飞宝的小鸟，你衣服肩上的那些长长的皱边就是翅膀呀，你这小傻瓜。 Mary 微笑起来，向我挨近了一点。 这挺愉快，可是我仍旧在听着孩子们的动静，我真想知道他们这会儿在干什么。 正在干几乎所有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事情，只是不会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这话大概不错，他们其实并不太关心这个。 那就让咱俩比他们更玩个痛快吧。我一瞧见你这艘大彩船摇到了身边，哦，尼罗河的水蛇呀，我心里就明白今儿是咱们的好日子，好日子到了，今天晚上沃大威准得向某一位希腊的牧羊官求救呢。 你说什么疯话？阿伦走路从来不瞧，说不定他会不管红灯直冲到车子堆里去的。 我明白，还有可怜的小艾伦迈着他那双歪歪扭扭的腿，他有颗挺好的心，一张挺漂亮的脸，说不定会有人截掉他的脚，爱上了他。 哦，让我去发一会儿愁吧，这样我反而会觉得安心点。 我从来没听见过比这话说得更聪明的了，那咱们就一块儿把各种可怕的危险全都设想一遍吧。 你完全明白我在讲什么？ 我明白，不过全是你阁下把这毛病带到家里来的，这全是女人方面的遗传，这两个小吸血鬼。 谁也没有比你更疼孩子的了。 我的错处就在，向我要求十分，我却一分也拿不出。 我真是喜欢你。 先别说这些了，刘星有没有一条岔路？路牌上写着牧场农庄。果然有，而且长岛这块纺锤形狭长地带的尽头有个好处，就是雨水全被吸进了地面，一点泥泞也没有。我们有一所自己的玩偶之家，干干净净，铺着格子布床单和桌布，还有大肆宣传的像松饼那样厚软的分合式双人床。我们晚饭神气活现地吃着缅因州的烤龙虾，喝着白葡萄酒，喝了很多杯，喝得我那 Mary 的两只眼睛都水汪汪的了，而我还好说歹说的强要他又喝了些 Brandy， 直到我自己也喝得脑袋嗡嗡直响。然后 Mary 浑身舒畅的头枕着我的右臂昏昏欲睡，脸上带着微笑，发出轻轻的哈气声。 你有什么心事儿吗？ 想到哪儿去了？你还没睡着就说起梦话来了。 你好像是在竭力想法让我高兴，我摸不透你。你有心事吗？ 是的，我有心事，这让你安心了吧？我不想让你再问了，不过天确实正在塌下来，而且有一小片已经砸到我身上了。 Mary 脸含着她那神秘的微笑，甜蜜地沉入了睡乡。我轻轻抽出手臂，起床来站在两床之间的空隙里。雨已经过去了，只有岩漏还在淅沥，上弦月在无数的水滴中闪烁出青灰。我的心肝宝贝儿，千万别让天塌下来砸在我们头上。即使黎明降临时又有过什么雷雨，我也并没有听到。我一觉醒来时，窗外已经一片翠绿，深色的是石楠，浅色的是羊齿，黄中透赤的是带雨的沙丘，在不远的地方，大西洋的水面像一片闪亮的银箔。我们旁边有一株扭曲的老橡树，在近根的地方长出一个枕头那么大的树瘤，显出珍珠般的灰白颜色。一条蜿蜒的石子小路，通过由许多玩偶式的小屋组成的小村子，引向一幢仿佛是所有这些小屋的抚育者式的大平房。房子木瓦盖顶，附有阳台，办公室卖明信片、邮票和小礼物的地方全都在那儿。还有桌上铺着蓝色棋盘格桌布的餐厅，让我们这般玩偶好在那儿进餐。我独自来到餐厅。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